享受猶如聲音，有詩英屋同埋法國新靈研究中心合辦嘅都市韻律八八，昨日展示一超聲波電腦快筒，將人類嘅